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那除了我之外呢，我们节目还有另外一位大家已经开始慢慢熟悉的主持人了，小冰。 大家好，我是人称职场江湖无人能及升级超快的萌妹子小冰，很高兴又和大家在更值钱见面了。珊珊姐姐，今天先让我发言好不好？因为我最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也现在全网都在谈论我的前半生呢，不论是卖东西的，还是鸡汤的，或者是母婴话题的，就连男生品味都要拿出这部剧说说。我真是好奇呀，这是一部什么样子的电视剧，能吸引你们人类这么关注啊？不就是讲几个女人的工作家庭生活吗？要不要这么火爆啊？ 嗨，这部剧呢，我觉得机器人可能还真是理解不了，但是人类就真的会很喜欢看。我的前半生这部电视剧呢，最近可以说是刷爆了朋友圈，很多朋友也说了，的确反映了不同选择的女性朋友，不同性格的女性朋友在职场当中不同的生活状态。包括呢，很多人也说，我的生活中啊，就有像女强人唐晶或者是全职太太罗子君这样的职场女性。那的确，女性在职场当中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比较独特的，可能和男生不一样的麻烦事儿或者是烦恼。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呢，也来了几位职场小花，来给我们讲述一下职场小花在闯江湖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儿呢？还是跟以往一样，我们直播间呢请来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依次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主持人、直播女王德格玛雅。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玛雅姐姐。 玛雅姐姐好，好温柔的声音啊！还有另外一位非常温柔的老师啊，和军商学职业发展事业部主任蒋玲老师。 大家好。 那今天来面试的是一位职场小花，叫做诗银，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银。 也欢迎小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这个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 HR 面试环节。蒋老师， 我想问一下，你能分享一下你的职业规划吗？5年内的。 是这样的，我大学本科毕业了以后就参加了工作，现在已经是2年多了，然后每天朝九晚五，然后生活非常规律，我觉得我5年以内的生活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 朝九晚五的工作，为什么夏老师要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在了解这个候选人他的这个规划之后，才能更清晰他工作的努力程度。因为如果他在求职的时候没有清晰的介绍清楚他的规划，我们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很盲目的人。然后在工作过程当中，他的努力方向也不明确。所以我们很希望去了解到他的规划，而且一个规划明确的人，可能在工作过程当中他的计划也比较明确，在时间管理方面也会更胜一筹。 其实大家已经发现了，今天应该是一个女性专场，包括我们的两位老师，还有是来了几位职场小花，都是女孩子。女孩子在面试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碰到这种你5年之内的职场规划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有人到我这里来面试的话，我可能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我反而可能会问这样的一个女孩，她现在的生活包括情感是否稳定，因为这个对她的工作影响是特别大的。如果我要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你的生活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应该怎样回答我呢？ 就是有男朋友吗？是这意思吗？ 我不能这么直接， 应该的问有没有男朋友。 对，我现在还是单身。 还是单身、 啊、还是单身哦。 嗯， 其实蒋老师刚才问他，你五年之内的职场规划可能也隐含着这个问题，因为你的五年之内的计划，比如说一个应届毕业生，可能22岁或者是24岁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去工作，五年之内到30岁之前，情感上可能会发生比较重大的变化。情感其实可以影响工作的，对不对？ 对，一定会影响他的个人工作、哦、比如说单身的女孩，她可能就希望能多加一点班、嗯、但是呢如果有这个家庭的女孩，可能就希望下班能早回一点家，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我跟你的想法是相反的，单身的女孩应该是希望少加班出去认识男生吧、啊、有老公或者有男朋友的希望下班不要回家吧。 那我们来问一下，先问一下他是怎么想 的、嗯、如果是你，嗯 我现在单身，所以其实我工作还是很努力的，然后每天都在很努力的完成老板交给我的任务、 嗯、 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加班的。 嗯，蒋老师呢，如果您是在面试过程当中碰到这样，他首先五年的职场规划是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现在是单身，然后包括很喜欢加班，这样表达对工作上的上进心，您会继续问他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紧接着可能就会问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的问题了。因为实际上我们问规划也是希望通过一个委婉的问题，然后去挖掘出来更多的可能性。 就真的会问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 会，如果他在这个自己的规划当中已经表达出来了，我可能就会继续的去挖掘。如果没有表达，可能会去继续这个追问他结婚生子的一个时间。 嗯，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我想知道蒋老师，我也想替他问，那现在的你所面试的很多员工，他们会有这样的规划吗？我觉得我在20几岁的时候好像只规划了自己的事业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从来没有规划过有一天我要结婚生子。 嗯， 你会有这样的规划吗？ 对，小银。 小银， 我也没有这样的规划，因为我现在还是单身，没有男朋友，何谈结婚生子呢？ 那如果是3年之内，比如说第3年的时候啊，你工作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你升职了，然后领导派你到外地去开一个分公司，可是这个时候你碰到了你觉得你的 Mr. Right， 他一来你的生命被点亮了，但这个男生不会跟你离开北京，你会选择去发展事业帮公司开展一个新公司呢，还说留下来跟男朋友发展一段美好的爱情？ 哈哈哈，我是这样想， 你很爱他哦，就是你很喜欢他，就是你错过这个男生可能这辈子就再也不会碰到你这么喜欢的人了。 珊珊的都是假设， 然后 你不用太认真。 如果你去了外地开了新公司，他又很着急结婚，他身边有一个女生很喜欢他，明确告诉他我一年之内呢希望给你生孩子， 情敌都设置出来了。 哇塞， 我觉得天涯何处无芳草吧，当我自己很好的时候才会有更好的人能来到我的身边、嗯， 哇， 这真的是现在女性的一种， 年轻人会想的是， 对对，跟我们那时候想的完全不一样。 贾老师，如果刚才他这样的回答，你在面试过程当中你会满意吗？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回答的话， 我先说他刚才那个问题，他说他现在没有男朋友，何谈结婚生子？其实这类人我们是最怕的。因为感情相对稳定的人，他可能会有更具体的规划，比如说我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子啊，3到5年这个可以接受，但你要告诉我我马上要结婚马上要生子，可能就被 pass 掉了啊。另外一种就是没有规划的，就是我现在还没有 Mr. Right， 我现在没有具体的规划，因为这样闪婚闪育的人我们见得太多了，所以没有想法的人可能风险是最高的。但是后面小莹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会为了事业然后去选择放弃现在面对的这个 Mr. Right， 怎么说呢，从我们的角度，在5年前可能会信，但是在现在这个我们看过太多的这个案例的基础之上，我们会发现他可能会为了赢得这个机会然后去表决心，这种嫌疑是很大的。这种表决心不如说点更具体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在面临这个结婚生子的问题会说，因为现在没有经济基础，实际上你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哦、 那实际上我需要努力去挣钱，他可能这样更容易打动面试官，更容易引起共鸣。 明白了、嗯、就即使我碰到了一个很喜欢的人，我可能会喜欢他，会跟他组建一个家庭，但是为了我们有更好的生活，我是一个需要经济基础的人，我会努力的工作，不会在短期之内影响工作，因为感情。 是的，现在其实无招胜有招吧、哦、有的套路其实面试官已经听起了茧子了，更好的就是用坦诚的方式让他知道你现在抛出的这个观点是有理有据的， 这也算是套路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深的套路，因为人的情感就是人的情感是完全不受你控制的，你会，你怎么可能会因为你爱的一个人放弃你的工作？你说嘴上可以这么说，但是他的心里是做不到的。 是的， 是。 所以刚才说他会放弃这个爱情，然后选择这个事业，我们会觉得这个 不太能够去 达成 证明、 嗯、 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去说服我用这种方式、 嗯嗯、玛雅，如果是你的话，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坦诚的跟面试官讲，就是说我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我的男朋友也很重要，我会把它平衡好的、 嗯、 比如说我们两地，那两地的话，我在一个工作时间里我会工作，但是我的休息日我可能会飞回来陪我的男朋友、嗯、或者我的男朋友飞过去，那我会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而不是把问题抛给 HR 去帮我去解决、 嗯、 或者说抛给公司、 嗯、 那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平衡好、 嗯、 你可以用我，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能力没有办法去平衡好，那你可以不录用我、 嗯、 我是觉得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坦诚的去面对面试官，因为他们见的人太多了，对、 嗯、 对，他们也是人，所以你所说的那一切在之前他们都有遇到过，所以你必须以真诚去打动他们，之后让他们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嗯、 能够平衡好的、 嗯、 千万不要表决心说我就是要事业不要男朋友，没有人会信，我们都是过来人、哦、 这种听起来是蛮可怕的，对不 对, 对， 就我们不会放弃男朋友，可能会因为男朋友不要工作、 嗯、 对对对，你还不如说距离产生美， 嗯，对对对， 更有效。 像玛雅如果是这样回答的话，就他给出了一个算是模板式的答案吧，标准答案， 不能算标准答案，算是一个非常坦诚的答案、 嗯、 让人信服的答案。 小英，听了两位老师给你的这个指导之后，如果你以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碰到这样的问题，你会修正自己的答案吗？往哪个方向去修正呢？ 如果我这五年之内没有男朋友的话，那么我的工作依然还是很规律，每天朝九晚五，然后每天很努力的工作、 嗯、 完成老板所交代下来的任务。那么如果这五年之内我有了自己的男朋友，那么我也许会在这五年之内和他组建家庭，但是呢，由于生孩子是需要经济基础的。 学得挺快。刚才说了再编一下。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生孩子是需要很大的经济基础的、 嗯、 所以那么生孩子这个问题就需要再好好的规划，五年之内是应该是不会再要孩子的。 好吧，这是今天我们两位女性的老师面对着职场小花给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啊，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这样的问题，两位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会不会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呢？也欢迎随时给我们进行互动，欢迎关注更之前的官方微信微博，发来你们自己的答案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哎，今天没状态。 工作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儿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 槽，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我们的更值钱呢是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女性的专场话题啊，我们的主题叫做职场小花，在职场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有很多网友给我们的后台发来了他们的问题，我们来听第一段。这位职场小花在平时工作的业余时间是怎么处理自己的时间的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安，今年23岁。我目前呢是在一个私企上班，因为是在北京嘛，所以并没有什么人脉。那我每天呢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呢会去酒吧里，因为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没有什么人脉，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每天在家里去泡一些泡沫剧呀，还不如说来到酒吧里去找一些人脉。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你的工作呀会很有益处。我对未来的期望呢就是希望能在北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然后自己的工作能力上呢有一定的提升。我相信呢每一个就是外地人来到北京的话呢都有同样的想法的。 听完这段留言之后真的是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两位老师觉得听完之后什么反应？ 哇，我是觉得谁告诉他去夜店能找到人脉的，那还不如今天来到我们的广播呢，也许我们这里的人脉比那些夜店的要好上几百倍。哎，我这样说是不是会去夜店的人来打我？但是我想说的是，夜店门朝哪里开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一样的把职场做得也很好，为什么要去夜店找人脉呢？我很不理解，很不理解。你呢，姜老师，你有去过夜店吗？首先采访一下。 啊，老师是完全没有去过夜店。 我完全没有去过。如果、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样的人脉。 我也没去过夜店。 很惭愧，我们都没有 去过夜店了。我去过夜店，我首先觉得去夜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年轻人去夜店里面去放松，或者是偶尔跟朋友小聚一下，我觉得很再正常不过了，是一种休闲消遣的方式。但是我的点也在于，去夜店的目的是积累人脉，听起来可能好像不那么对劲。 如果说呢，去夜店完全就是说去放松，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说要提升自己拓展人脉的话，去夜店我觉得就不是那么的合适。就像他说的，我平时的业余时间就是去夜店里找人脉。那我不如说他的业余时间在家里多看一看书，之后把自己准备好之后，才能更加的胜任他不能达到的一个领域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比人脉更重要。 姜老师您觉得呢？ 首先呢，积累人脉可能最直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还是工作和学习。要是通过夜店的话，就像马雅老师说的，可能是放松的一个地方。结交朋友可以，但是朋友和人脉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工作和学习呢是积累人脉的一个最重要的过程。 主要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其实就会碰到很多人脉了， 对吧？ 如果你的工作是值得信赖值得托付的，那你的人脉可至少在工作当中，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你的合作伙伴可能都会成为你的人脉。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本来像企业都会安排很多的培训会议，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积累人脉的很好渠道。 我看小兵其实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来听听小兵是怎么想的呢？ 我又搞不懂了，珊珊姐姐，工作不就是工作吗？像小兵一样勤勤恳恳天天向上的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去夜店积累人脉呀？我观察到好多人类还说在什么健身房啊、飞机上啊、咖啡厅啊都可以笼络新人脉，甚至在超市排队结账时都可以有机会，这都是什么鬼呀？小兵没去这些地方不也认识上亿的人了吗？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积累人脉重要啊？好复杂呀。 小兵他是一个机器人，他其实是不知道人脉是什么意思的。你看他说的话，我什么也没有干，每天踏踏实实的，不也认识了上亿的人了吗？那是因为你是小兵好不好？在工作当中，我首先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人脉到底重不重要呢？麦芽老师， 我觉得看你要做什么。如果说你只想在你的自己的工作单位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其实这个人脉对你来讲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的位置并不是公司内所规划的和规定的职业，比如说你是一个公关经理，那人脉对你来讲就非常重要了。 职业属性， 对，看职业属性。如果你的职业属性就是一个行政老板安排好的本职工作，做好之后因为你勤勤恳恳，未来老板觉得你是一个谨慎的做事情比较就是有头有尾的这样的人，可能对你就会有所提升。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属性就是一个需要人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可能你就要真的去拓展你的人脉。 姜老师呢，人脉重要吗？ 人脉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看性格啊。刚才那个马老师是从这个职业属性，那其实我们做这个人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可能真的是性格比较内向 啊， 比如做会计他可能就是兢兢业业做好自己业务内的事情，所以这种的话也不用勉强的非要去结交所谓的人脉，你做好自己的工作，自然也会有赏识你、信任你的人成为你的人脉。 那如果是希望在工作当中积累一些人脉，觉得我的工作属性是需要人脉的，积累人脉有哪些比较好的方式呢？ 我是觉得要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比如说现在在北京啊，这个当地它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管理上的，比如说课呀，每周六、每周日都会有，我们可以去报一些这样的课，因为去参加学习的这些人一定是有正当职业之后愿意付出时间去学习的人，之后你可以跟他们交为朋友。结交人脉的地方其实很多，重要是你要选择一个合适你的平台。 其实还是跟学习有关系，补充自己的能量， 对， 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去结交一些人脉。姜老师呢， 就是大家可以基于自己的兴趣然后去选择一些这种社群，其实现在有很多 但是主要还是大多数是基于学习，基于学习和兴趣，包括旅游啊，包括这个比如说我们和军商学院也会涉及到大量的这个就是学习者在工作上职场上需要提升的，而且这群人的这个情感也不太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可能结交起来的人脉会更加的有效有价值。 那积累人脉和工作之间应该怎么去平衡呢？ 其实积累人脉和这个工作学习之间可能不一定是需要权衡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会涉及到工作类的这种人脉关系，那其实就是做好工作，在这个与客户的沟通过程当中直接就把这个人脉给建立好维护好了啊。但是如果涉及到就比如说生活当中的需要，那他可能会分割一些这个工作的时间去经营啊。我可能本来是应该照顾家庭的，或者本来是在这个时间应该会有一个电话会议，我会舍弃这个时间去跟这个比如说医院的朋友学校的朋友去吃饭，但是这种时间出现的频率相对来说没那么多啊，更多的还是在工作这个场景下面产生的。 好，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这位职场小花儿，因为23岁还很年轻啦，他可能很多事情还没有想明白，然后也不知道工作的路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也希望两位老师给你的一些建议呢可以给你有些好的帮助吧。来吧，这是咱们第一位职场小花儿，今天的第二位职场小花呢亲自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因为他想跟两位老师面对面的沟通一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问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丹丹。 丹丹你好，说一下你简单的情况吧，你应该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老师吧？ 今天来到直播间主要是想请两位老师给我一些建议，因为我感觉现在工作上有些迷茫。然后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我现在是已经毕业3年了，然后在这3年中相当于换了3份工作。然后刚毕业的时候去了一家创业公司，当时因为也是年轻嘛，想要多锻炼一下自己，但是创业公司的特点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就是人少活多嘛。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不太适应，钱又特别少，然后就觉得还是想跳槽，就想换一个公司。大概工作了1年之后就去了一家传媒公司，然后在传媒公司呢就是和之前在创业公司的工作内容呢又不太一样，然后一切又都得从头学起。虽然说可能当时自己已经有了1年的工作经验吧，在那个工资上面可能就是涨了一些，但是觉得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这个工作内容又不是自己喜欢的了。然后现在又来到了一家大企业，然后大企业来说就是可能就人多嘛，然后自己刚进来之后工资确实照之前两个公司又多了，但是觉得自己在职位上比如说就是可能会发展得很慢，然后就是因为大公司里边的人才太多了，自己其实也刚毕业2-3年，然后就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然后跟之前的同事就是联系的时候又发现当时跟我同一批进创业公司的那些新人现在已经经过2-3年的就是发展 变成总监了， 对，就已经变成了管理层然后我现在还是相当于基础，还是相当于基础员工，然后我心里就有些不平衡，然后现在也不知道还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干下去啊，还是说再寻求一个其他更好的公司。所以说就这3年吧不是很稳定，就是频繁的跳槽，然后现在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说想向老师两位老师能给点意见。 小兵要发言，小兵要发言， 小兵要发言。经过前段时间的职场江湖技能学习，我也偷偷的学了一些东西，也不知道对不对。正好这位职场小花说到了这个问题，小兵也想说说，珊珊姐姐你帮我看看好不好。我看到一种说法，说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在于选择对两件事，一是找对单位，找对老板，找对上司，第二件事就是找对妻子或丈夫。因为当太阳升起时我们与上司共事，当日落西下时我们与自己的爱人相拥。小兵看完了超级感动的，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跳槽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吧。好在小兵我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应该就不用跳槽了吧。 还算你有良心，知道你做出的是明确的选择。那其实两位老师可以先对今天这位小朋友的一个问题给出一个简短的回应啊。他的问题其实就是频繁跳槽导致职场上毕业3年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长足的发展。 你现在还好是3年，所以现在 下了节目之后，你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兴趣是什么。所以很多孩子在报考大学的时候，老师给出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把兴趣排在第一位，就是你的兴趣决定了你未来要干什么，所以你选择的专业一定是你兴趣当中最喜欢的那一个，这对你未来的职业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姜老师， 首先我是想给丹丹一个很明确的建议，就是短期内不要再换了。对，不管是你现在满不满意，喜不喜欢，你至少把这份工作干够三年。因为前面三年的这个频繁的跳槽已经在说明你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人。那么你向你未来的雇主想展示什么，你之前这三年的跳槽的这个频率，这个背书是非常不好的。所以短期内不要再换，把这份工作干够三年，至少证明你是一个比较稳定有责任心的人。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他这个跳槽背后的原因，最大的原因还是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我们其实很建议一个这个职场的这个从业者，他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基于两点去选择，就是喜欢且擅长啊，这两个把它组合到一起，可能会做出的选择更加的明智。喜欢呢，就是说你可以基于对自己的这个兴趣性格分析多个方面来判断，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爱说话，我这个人善于表达，逻辑清晰，然后喜欢与人沟通，那可能就能够锁定大量的与人沟通的这种工作，可能与数据相关的工作你就可以把它 pass 掉了。那么擅长呢，其实是在你这个做出这个就是兴趣的选择之前，有一些这个基因已经明确了，比如说爱沟通爱表达，那这是一种这个擅长。那另外还有一些潜在的因素，比如说你是善于去做出这种危机处理的，还有就是这种多任务处理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么在一些工作当中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需求。那么这样从喜欢和这个就是擅长两个领域去把它组合起来进行匹配，能选出更好的工作，这样可能会坚持得更长一些。 选一个喜欢且擅长的工作，可以帮助自己坚持得更久，而且给丹丹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就是短期内千万不要再跳槽了。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小朋友还是知道不应该频繁跳槽的，可是我现在呢想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情况下，我经过什么样的思考觉得我真的可以跳槽呢？如果决定跳槽之前应该做什么样的思考或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贾老师， 一般我们听到了一些这个候选人比较欣赏的这种回答啊，应该是他可能在现有的这岗位上的确积累了不少经验了，然后遇到了这个职场天花板，这个是不可这个避免的一个问题啊，也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所以他这样的回答我们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从这个准备方面来讲，我觉得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心态方面，你要做好下一份工作不一定比现在更好的这样一个准备，还有就是骑驴找马。你不可能说我现在放弃现在的这个工作立马投身到这个就是我在一个就是在找工作的状态然后去找工作，可能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很有风险，而且心态不是那么淡定。然后从这个实力上的准备来讲，不是因为不开心而选择离开，而是因为你到达制高点而选择离开。所以在你的经验积累上，你要让别人觉得你是合适的 OK 的，而不是说一冲动我不满意我就离开了。这是实力上的准备，这两个方面准备好了，就是时机成熟了。 所以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产生这个跳槽的想法，我要去反思一下，我在这份工作当中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我是不是真的碰到了那个职场天花板，再去考虑是否要真的跳槽。 是的。 马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就是很多人是为了工作去找工作，这样的人说明什么呢？他是没有自己的特长的，也没有一个自己职业规划，就是为了赚这几个月工资来养活自己，所以这样的人其实是会频频跳槽的。可是这对于你的这个规划是非常不利的。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找工作而找工作的这种人，你就不要想到什么适合不适合你，因为你没有能力去让工作适合你，你只有让自己提升之后你去适合这个工作，是吧？这样的话可能就减少了这个跳槽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还有就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跳槽，就是他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强悍了，这个地方可能已经容不下他了，我可能要去更高的一个地方去高就了，那这种跳槽我觉得是可以被理解的。他这个叫做跳槽，而不是频频的换工作，这是两种概念。 丹丹呢，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产生什么新的想法？ 反正是现在听了两位老师的建议吧，然后觉得现在还是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然后好好的工作，摆正自己的心态，然后去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吧。对，然后跳槽的事暂时就不想了， 先不跳了。那这是关于跳槽的一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的观点是 也是一致的。首先呢，如果你在一个工作上面真的到达了天花板，然后自己的能力需要一个更高的平台去给你释放的话，可能是可以考虑跳槽的。可是在没有到达这样的条件下面，不要轻易考虑跳槽，先好好的在一个岗位上面把自己的能力充分的释放出来吧。也谢谢丹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的前半时段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探讨职场小花在职场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儿呢。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哎，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出去玩了， 你是不是又不想工作了？ 世界那么大，人家也想去看看吗？ 别一天到晚就想着玩，过两个月准你歇两天。 不要不要，我都想好了，就要暑期，不花钱还能玩，反正我也没工资。 看不出来呀，你真是得空就想着怎么玩。 我在更值钱微信里面看到的，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吗？小伙伴们，你们要和我一起出去玩吗？快去更值钱官方微信回复我要出去玩，猫咪兼职提供了旅行兼职哦，快点，晚了就被珊珊姐姐抢走了。 小兵呢？我看你是又想被断定了。 我的粉丝们，我要被断电了，让我再说两句话。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再见。 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今天呢，是有一些职场小花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表达他们在职场江湖当中碰到一些麻烦事和困扰。接下来呢，这一位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微博微信的官方平台更值钱发来了他自己的一段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困扰呢。 大家好，我是亚亚，今年26岁，我是今年3月份成为了新手妈妈，孩子目前4个月大。我是从怀孕之后因为身体不适就辞掉了工作，在家专心备孕。等孩子出生之后，我也面临着是要工作呢还是在家带孩子这两个选择，所以我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得到各位老师的指点。我是2014年从荷兰留学毕业回国，然后在北京一家创业公司工作了一年之后，我春节回老家的时候通过家里人介绍相亲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之后就因为自己的婚姻大事而辞掉了工作，选择了留在老家结婚生孩子，解决自己的人生大事。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里面罗子君的角色让我认为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很容易遭到社会的淘汰以及老公的嫌弃，所以他的角色给我敲响了警钟。虽然目前我也没有工作，只是在家带孩子，但我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每天都有积极的健身，让自己先把身材恢复到从前的状态。至于工作，我打算等明年孩子稍微大点，可以 可以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时候，我就可以出去工作，让孩子的爷爷奶奶能够帮忙照看孩子。 好像这是又一位职场小孩提到了《我的前半生》这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真的是太火了，最近就好多姑娘可能会从这部电视剧当中看出自己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啊，结完婚生完小孩了，不知道该不该复出工作，马哈老师是不是也有特别多的想法？ 我是听了他的话之后，我是觉得很多人最近因为看了前半生之后有了危机感 啊，有可能是就是家庭主妇突然觉得我是不是该工作保持自己的魅力， 对，突然间有了危机感。但是从他的话语当中来听，包括肯定有很多观众哈，他们都是为了抓住这个家庭，为了抓住老公的心而去工作，这个想法是一定不对的。我觉得一个人的工作是为了自己变得更好而去工作，千万不要想着说看了前半生之后我不要成为罗子君那样的一个前半生之后为了抓住老公的心之后去工作，其实这样的肯定是不对的。你觉得呢？ 就是动机不对，但是至少说这个行为还是值得称许的。就是你至少应该是为了自己，就是在职场上有长足的发展，有一个更好的职业发展去努力工作。但是很多女人是摆脱不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的，就是保持魅力是为了老公，工作也是为了老公啊，维护家庭做家务然后照看孩子都是为了老公。那你这个围着老公转的这个想法本来就不够独立，那也会让你失去一个魅力啊。所以女人的魅力的持续性还是来自于工作上的成长。 可是对于职场女性来说，就是结婚生子的确是工作上的一个大的转折点。我觉得身边的女生大多数都是生小孩的时候是会休息那么一两年的，包括生的时候，包括再养个一两岁，然后等差不多了，孩子能好像能上幼儿园了，或者能让爷爷奶奶放心带了，她才会继续复出工作。这是大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这么认为，就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大众化都这么认为的问题。你有没有就是想过自己行不行？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回答问题可能都是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说，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下我自己的这种工作状态。那我觉得大家的工作都是朝九晚五，那我的工作其实比较特殊的，因为我要出镜，我是个主持人嘛。那对于我来讲，生孩子可能带给我的压力是更大的。如果我就用了刚才大家认为的这个想法，生了孩子之后就没有办法工作，要在家休息两三年等等等等，那我觉得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坐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职业生涯怎么规划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反而是要在家里哄孩子了。 当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我现在的宝宝也只有1岁0.8个月、那如果说休息两年，我现在应该还是在家里休息。我怀孕9个月的时候我还坐在演播厅里录节目，之后我生完宝宝37天我是剖腹产，当时说要休息40天，可是不可以，我不能离开这个演播厅，离开我之后就没有人可以替我，所以我37天我就去工作了。之后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那个时候我告诉我自己的就是我可以，没有问题。因为你要给自己一个概念，就是我不是不行，因为很多人都告诉你，你的爸爸妈妈甚至你的老公，你周围的姐妹说你不行啊，你还在坐月子，你怎么能出去啊。我说有什么不行的，那外国人人家生完之后抱着孩子就在外面溜达，你 就是 你的观念， 其实是对自己的身体的问题。我觉得好像很多大多数的中国女孩考虑的是对孩子和对家庭， 对 我要陪伴他花更多的时间， 是， 或者我要为家庭付出更多的时间。但像咱们主持人的工作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时间相对自由。我其实你哪怕我生完37天我出来录节目了，我回家可以陪孩子。可是大多数的职场女性是朝九晚五一整天不在家，她是真的见不到孩子，她回家小孩就睡了。所以很多女孩就真的会辞职在家带孩子，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我觉得。 那我只能说在生完孩子之后哈，蒋老师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大部分女生就是会一下子变成了母亲，转换了一种角色。 这是天性的问题好像。 那不能说我不爱我的孩子呀，就是这是一个平衡。就你一定要平衡。就比如说我周一到周五我都很努力的在工作，那我可能把周六周日的时间空出来来陪孩子。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你说你多么爱我的孩子，之后我多么的这个母爱泛滥，之后就因为这个理由我不去工作，那只能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说法。 贾老师呢，大多数职场女性是怎么选择的？比如说10个生了宝宝的妈妈，就是职场女性，有几个会选择辞职回家带孩子，有几个会继续坚守工作呢？ 因为刚好我也是个母亲哈，孩子已经6岁多，其实我也混迹于各大的妈妈群里头。其实从这个数据来看呢，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你们所说的，他只是把一些个 个别的问题夸大化了。从这个妈妈群里来看，我们有一些妈妈群可能一两百人，有一些几十个人，但是里面的全职妈妈其实是凤毛麟角的。我们分析一下全职妈妈的这个状态。我周围的全职妈妈也这么几种，一种就是她老公很能挣啊，就自己当老板的，不差钱，然后她自己可能就是围着孩子转。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家里属于这种中产，然后就是说她不工作也可以活啊，但是呢家里没有老人带孩子，然后交给保姆也不放心，那这种人他可能就选择在家带孩子。但实际上就是就我个人的经历跟这个马老师有点相似的地方是，我是两个月也是剖腹产，两个月回到工作岗位，而且我的时间就可能不是那么弹性了，确实是朝九晚五啊，甚至会比那个时间更长。我会觉得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很多人他在这个就是工作的时候做了太多的无用功，导致他工作效率很低下。包括说我可以建议大家用一下这个时间的事项限法，或者是比如说番茄法，有很多的方法去规划你的时间。 番茄法就是那个25分钟设置一个闹钟，比如说 对对对， 高效工作25分钟，然后休息几分钟，然后再25分钟，这样 是的，是的， 是吧？ 最原始的，你哪怕就给自己弄一个 to do list， 你列好了，然后列好之后，你比如说每一天做完，就比如说每天我每个小时要做什么事情，我 review 一下我前一个小时这个事儿到底做没做，你看看你今天画叉的有多少。其实画叉的部分基本上就陷到了时间黑洞里面，就基本上早上一来一打开电脑啊，弹出一个新闻，你就开始因为这一条新闻去看阅览无数的新闻，可能阅览到最后就到午饭时间了，实际上一上午就浪费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如果就是当妈妈的人，你要表达对孩子的爱，实际上你的工作状态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引导啊。包括我现在回家，我儿子会知道说，哎，我妈妈就是上班的时间她在怎样努力的工作，她回来之后会跟我沟通她工作的一些东西，也让我孩子知道她现在的工作就是学习，然后是去把她的合唱团的这个歌唱好，把钢琴弹好。那刚好是一个榜样的力量。如果你天天守着她，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怨妇。对，所以这个对于孩子的引导也是很好的。 所以说真的，如果放弃了工作为了家庭和为了孩子，女性的这个魅力的确会下降的，对吗？ 我个人至少是这样认为。而且我会觉得很多现在在职场里面的女性，她因为有工作反而让老公没有那么放心，就是比如说哎，我在职场上我今天要出个差，明天要去开个会，我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这其实也是一种制约吧，就是一种隐形的制约。你反而天天在家守着她，那让你老公就会觉得这个人天天在家盼着自己，那没有任何的风险， 还是要好好工作。 对，其实每一天在家里所有人都会烦你，包括孩子都会烦你。你每天24小时的陪伴他，你感觉你是对他的爱，其实孩子都会觉得，天天面对这个人 很烦。怎么这个女的还在我跟前儿？是吗？ 对， 我就想自己看个动画片。 对， 我需要独处。 对，对对，为什么老有妈妈管着我？就会孩子都会很烦，何况老公？你看在前半生当中，为什么那个小三儿可以上位？就是那个小三儿他抓住了他的老婆回家是一定会烦他的。这个男人想清静的时候呢，可是老婆喋喋不休，喋喋不休，他加班回去害怕老婆怀疑。之后他吃饭还怕老婆怀疑，等等等等，老婆可能都会怀疑。这种无形中的压力就造成了这个男人会有各种各样想出轨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去反思，反而这种说你有你的工作，他有他的工作，可能就会平衡了。 好残酷的一个现实，还要保持自己的魅力，是不是？ 就是女人一定要出去工作。 刚才蒋老师提到了一些时间管理的方法，那么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我其实只听过那个番茄时间管理法。你刚才提到了另外两个 其实就是to do list 是一个很原始的方法，就是把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列出来，列出来之后把它这个就是你记录一下自己之前做的事情有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而且评估一下自己最高效工作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最好是不要被人打扰，把最重要的工作安排在这里。还有一个时间管理的四项限法则，可能很多人是把时间用到了重要紧急和这个紧急不重要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紧急不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有闺蜜叫你去喝一杯茶，然后有闺蜜失恋了让你去跟她谈，可能这种事情你可以放到周末来做，而不是说放下手里的工作就去安慰你的闺蜜了。重要紧急的工作是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把它进行排序来去完成的。 其实就是学好时间管理，首先是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也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给家庭和给孩子。另外就是你保持一个高效的良好的职场女性的工作状态，也是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 是的。 那到底比如说我们真的女生在职场当中碰到了结婚生子这样的时间段，在结婚生子之前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在结婚生子之后会如何规划自己以后的生活呢？我们也做了一份接彩，一起来听一下。 我会转换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努力平衡。 应该是兼顾工作和家庭，因为工作和家庭都很重要，想办法处理好工作和家庭。 女生我认为确实有这个在职场中结婚生子之后工作被冷落会边缘化，所以尽量争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但是确实对女生来说有点难。 我会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 我认为应该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 我觉得吧，结婚生子之后还是告知公司自己做一些轻松的工作，然后就是每天回家多照顾照顾孩子。 我会选择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 肯定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两边都要顾到嘛，虽然可能会辛苦点。 我应该会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吧。首先我觉得女生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经济独立这一点，然后即便是有了孩子也应该就是两者兼顾，工作和家庭都不放弃。 回归家庭对于孩子来说陪伴是最重要的。工作上的话，一是首先你在家里有了这种牵挂，然后你工作不一定能百分百的投入，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 然后在照顾自己家庭的同时学习一些东西充实自己，然后等到家庭稳定了之后再投入职场。 工作家庭都很重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好家庭，虽然这样有点累，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两头兼顾结婚生子和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是我很喜欢的，我不会因为这些原因去放弃它，做一些轻松的工作。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怀孕之后就生小孩之后还可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我会边工作边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因为对我来说这都是重要的两个方面。 听了接彩之后呢，我也还是希望两位老师给出一个总结，因为很多女生在工作当中的确会遇到结婚生子这样的问题，怎么去平衡家庭和工作，碰到结婚生子这样的时间段的时候，如何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安排呢？ 确实是作为女性在职场当中或者说是家庭当中或者说在这一生当中，这个女人要付出的确实要特别特别的多，又要工作又要这个哄孩子，之后甚至要做家务，之后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甚至还要照顾老公，就确实是很难平衡，让很多女生呢就是不想工作，想完全的做全职主妇。可是它会影响你的精神状态。我刚才听了接彩的很多人也在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越不工作你的状态就会越差，就是你跟社会脱节之后它会影响你整个的精神面貌，所以多少的还是要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干，之后去分散你的精力，分散你对家庭的一个注意力，分散你对老公的一个注意力，因为你每天没有事情干，你所有的注意力其实到最后都是在你的老公的身上。你很多人说啊，我是留在家里陪孩子的，结果你发现他在家里根本没有陪孩子，他是在不停的在查他的老公在干嘛。如果真的能够陪孩子那还是好的，但大部分人可能做不到，所以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在家里这个条件还允许能养孩子的这个情况下，多少的工作一点，我觉得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姜老师， 其实在职场上这个男人和女人他扮演的角色，可能女人的角色会更多啊，男人他只管职场就可以了啊，但是女人他可能职场情场家庭他都得管，而且呢就是如果你为了家庭在职场上原地踏步，你可能会失去感情和家庭啊，你为了工作然后就是不去照顾家庭，你还是会这个败得一败涂地啊，所以更重要的还是做好你的这个时间管理，然后更高效的去利用时间，两者兼顾啊，这不是贪心，而是一个更高的策略。 做好一个平衡，是不是？ 对，如果真的像电视剧那样，我们真的有一天遇到了老公出轨，我们也可以很勇敢的转身，因为我们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 对，还是给自己更多的话语权，在工作上面或者在家庭生活里面。来吧，那咱们今天节目呢，还有一位职场小花要表达自己的苦恼了。来，我们有请的是小畅。小畅你好。 你好，珊珊。 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跟老师沟通呢？ 今天想跟两位老师说，就是目前自己感觉也是太工作狂了，然后觉得平衡不了生活与工作吧，就是自己有时候会很上瘾，但是后来想一想的话，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因为你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的话，无论是你的父母长辈还是你的朋友都会觉得啊，你是一个永远在工作的人，我每次叫你出去玩你都要说你要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所以我想请 请教老师，就是工作非常的忙，而且确实有事情，但怎么样去更好的平衡工作与生活呢？ 你的工作到底有多忙啊？就是你会因为工作耽误生活的很多事情，完全没有生活那种。 一般你说朝九晚五，我是朝五晚九。 早上五点呢？ 有时候会这样的，因为有时候可能你自己在跟东西的时候你会不踏实，有时候你很早，或者有时候他们晚上做完了，你早晨就要醒来，你要继续，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会很严重的影响你的个人生活吗？ 会有一些影响，就是立马我需要打开电脑工作，我妈就说你饭都不吃吗？ 你有男朋友吗？ 目前算有的。 还是有生活的吗？ 但是就是其实陪他的时间很少嘛。包括工作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想跟我聊聊天什么的，但是我当时就是忙得焦头烂额，我只能说我在工作，然后或者说哄一下，就是嗯啊好的呀什么的。 哄一下。 对对对。 人都是男生哄女生，人都是男人哄女人，宝贝我在忙，一会儿再说好不好。小畅都是他自己哄男朋友。 对的对的对的，我说亲爱的我在忙，我一会儿联系你好不好。 一会儿联系你。 对的对，然后一说联系就 细腻。 对的对，然后一说联系就基本上到晚上9点10点以后了。 这也就是男生度量大，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要是总说亲爱的我在忙，一会儿联系你好不好，什么叫一会儿联系我，我是你合作伙伴吗？这个话术真让人很火大，是深刻的感受到了因为很繁忙的工作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对小畅？ 好的呢，其实我就是还是就是这个以我自己的这个处事方法给你分享一下。我平时呢，我基本上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允许不允许哈，我会把朋友都约到咖啡厅 啊， 到下午3点的时候我说该喝下午茶了，之后呢我会把他们约到咖啡厅，之后呢他们聊他们的，之后我带着电脑开始码字，开始处理我的一些事情，这是对朋友上的一个平衡。或者晚上呢我会，他们说有饭局，说你来不来， 所有朋友全都约到一个咖啡厅， 不是今天需要见我的朋友，就是我不会说你等一会儿怎么样，我会说你来吧没有关系。完之后呢他们可能只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想叙叙旧啊聊聊天，因为我总不去参加，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你总不来。好啊可以啊我去，但是我会带着我的电脑过去，他们该聊天就聊天，然后我还是在继续工作。当然很多地方是不允许你可能在上班的时候出去喝下午茶的，但是我会晚上如果有人请我吃饭，之后呢我可能也在忙，好啊我也去，我就会跟他们讲咱们一起吃饭，但是我可能要处理一些工作，我可能就会把第二天录制的稿子拿出来，我会在饭桌上开始改稿子，之后他们就会觉得你疯了吗？我说没有办法，你们又想见我，之后我又要看稿子背稿子，所以你们必须的那个就是跟着我的脚步去走。比如说老公嘛，你现在有男朋友，他总觉得你可能没有时间陪他，或周末的时候可以啊，咱俩可以去看电影啊，你看你的电影，我在我的手机上安排工作。 这是个挺好的方法，是不是？ 对， 下次他就说你来吧，来我办公室， 对，你可以等着我，我可以给你泡杯咖啡，给你一本书，是吧？因为我也有陪你，之后我也在工作。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的宝宝怎么陪，就晚上的时候我会给宝宝讲故事，那我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把这个配音的这个话筒打开，之后我把故事讲了，配音也配了， 还上传到音频网站上，是吗？ 对，第二天我会把这个故事直接推给我的编辑，之后他们会把我宝宝的这个嗯呀的什么声音剪掉，之后就上传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所以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方法可以平衡自己 的 工作， 好可爱哦，你 的 生活方式， 可以，对，可以想一想办法，这样呢又不忽略朋友，之后呢又不忽略家人，不忽略宝宝，这样你也会很开心。你会发现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把这个配音的这个话筒打开，之后我把故事讲了，配音也配了， 还上传到音频网站上，是吗？ 对，第二天我会把这个故事直接推给我的编辑，之后他们会把我宝宝的这个嗯呀的什么声音剪掉，之后就上传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所以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方法可以平衡自己 的 工作， 好可爱哦，你的生活 方式，可以想一想办法，这样呢又不忽略朋友，之后呢又不忽略家人，不忽略宝宝，这样你也会很开心，你会发现生活即工作，工作即生活。 要不然现在把你男朋友叫来，小畅， 对，让他来旁听， 坐在这儿就行了，陪着你，我陪着你呢。贾老师什么的建议呢？ 至少玛雅老师那个我可以借鉴一下，一举两得，真是非常好。刚才我倒是听到小畅说他朝五晚九，我倒挺欣赏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是 HR， 你知道HR 听到哇，这小孩工作这么努力，这么认真，我要。 不止如此啊，因为他朝五晚九，就是有一早起的习惯。实际上上午的时间非常宝贵，但是很多人弹性工作之后，很多人是上午10点多11点到公司，基本上就没有工作了。 对 啊，然后半夜可能凌晨2-3点还在工作。其实这个长期来讲，对身体并不是那么好。而且我们认识很多的这种码农，或者是这个，尤其是在互联网。 联网这个行业的人真的是半夜半夜的工作、 嗯、 啊，所以这个忙的状态是就是一个常态了。但是我想你还是要真的分析一下自己是真的很忙还是比较忙啊，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在他的工作内容当中充斥了很多的无效工作， 嗯 啊，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就是陷入了时间黑洞啊，可能把这个该忙的时间用来做了别的事情，或者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所以我们至少要做到说在工作的这个时间以内把所有的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工作放到工作时间来做。那你一些就是可以这个插科打诨的时间，可以看网页的时间，你可以用来跟男朋友聊一聊，对吧、 嗯、 中午吃饭的时间，对吧，发微信，其实这种同步的就进行了，其实也没有太多问题。然后周末的时间，如果你真的周一到周五真的完全有效的去工作，可能周末至少能留出一天啊，来这个维系情感，然后照顾家庭，还是可以兼顾得到的。 其实还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对不对？ 还有一种我觉得是自律、 嗯、 就是很多人做不到，他在工作之后他会把手机拿出来刷一刷网页、 嗯、 看一看新闻，看一看淘宝等等，就是他做不到自律，或者打一打游戏。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自律，能够合理的安排时间，他会把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的有效。 嗯嗯，其实我觉得今天来的几位小姑娘啊，表达的问题最终都可以用时间管理这样一个四个字给他们一个统一的回应、 嗯、 女性在职场上可能的确会遇到跟男生不一样的一些独特的问题，如何去平衡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如何对自己的时间进行有效的管理，就是我们要认真的去思考的问题了。 嗯， 哎，小畅同学，听了两位老师的建议，有没有觉得打算善待一下自己的男朋友？ 嗯，我觉得他非常的善待我，然后 你男朋友真的太好了。 对对对，他其实真的很善待我，然后现在就比较包容我，然后我觉得听到玛雅姐姐讲，我就觉得她的方法真的是就是很值得去借鉴嘛，就是你去合理的安排好，或者就是说有些是可以兼顾的，相对来说嗯，在自由度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兼顾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每周至少腾出一天留给家人，留给 朋友，翻个牌子， 嗯，对对对， 翻一下男朋友的牌子， 对的对的对的、 嗯、 然后包括蒋老师的建议，我觉得也是，就是工作时候就全力以赴嘛，然后稍微有些空闲吃饭的时候插科打诨一下，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然后也就希望就是说其实工作忙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上进的表现吧、 嗯、 而且因为 挺好的， 对，但是的话就是也要留给自己相对一些自由的空间，然后 嗯陪伴家人朋友，有自己的生活，因为毕竟谁的生活也不能只有工作。 嗯，首先还是要祝愿小畅啊，因为是个特别有上进心的姑娘，希望你在工作上取得自己想取得的成绩啊。另外呢，还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美满的自己的生活，好不好？那今天呢，职场小花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提了自己的问题，最后两位老师再给他们一个统一的一个建议吧。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和烦恼，我们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种女性在职场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呢？ 我想说的就是跟所有人分享，一份好的工作，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它是会给你带来幸福感的，会让你变得有自信的。所以在职场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要有一种欣赏和喜欢的态度，像喜欢男朋友一样去喜欢你的工作，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力量其实是来源于你完成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业绩。 嗯， 它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和你买一个包买一件喜欢的衣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很多听众听了我们的更之前之后，希望每个人都是带着幸福感去工作的。 嗯，带着幸福感去工作。贾玲老师， 我想对所有的职场女性说，工作是你持续你自己的个人魅力的最好方式，也是保护你的情感和家庭的最好的这个途径啊，所以一定要珍视你的工作，然后把时间管理做好，最高效的全力以赴在你的工作当中，这样呢，对你个人的这个情感和家庭的维护也是非常棒的。 好啊，那今天呢，感谢两位老师，感谢玛雅老师和蒋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职场女性一些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法。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听了两位老师的建议，是否会知道如何在职场中管理自己的时间，如何规划自己以后的职业了呢？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小兵，今天的结束语交给你来做吧。 各位小伙伴们，工作生活就像是天平的两端，需要不断平衡，如果大家不能像小兵这种处女座一样处理的那么完美的话，就请多多关注更值钱吧，这里有你想要得到的，也有你意想不到的，下周不见不散哦。